个北宋营，无聊想中了南唐空城计，只困得刘良朝外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欢摆阵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春令人马，前不嫌心照美容，且不言大清杀奔寿州的他们表那北母子曹小高雄，高寻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军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路洞里，闪出大烟彩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寨主刘金丁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过，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管得玉姑娘我们比比武武，和他见一个高的胜败输与赢，抵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大白花灯，抵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通通融，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一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德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铁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兵，高君宝扯起大牌刚要走，惊动了王牌喽罗兵，小王牌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你失听，扯起杂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要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牌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下来了袁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徒，扯起大牌还不算吗，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怎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进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是怎么样，丫鬟说成刘金明，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睁，硬压错的咯吱吱的响，小脸蛋气了个红了紫色了红，春色点燃咱们情，三 三生荷花樱桃红，恰好是破碎一朵茉莉花的红。刘花万一直破口骂，大门山下小狂生，山前山后防一防，无论不是一个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扒皮抽筋弯的眼睛。刘金定一行坐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顶回管家胜了大仗。令旗令箭抱怀中，挑选丫鬟整八个，选了500喽啰兵，富有七尺开眼刀，叫马童你是听。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你姑娘来提呼呼烂叫，四蹄烂跳，尊为烂大日行千里，也都800冲锋走阵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叫丫鬟你是听。快到那宝座楼抬过来，你姑娘来一口春打桥顶，早早就一学了铃花的铃声和趁着小金铃，杀人不见血的那头绣轮道，我要出征。下边应声说得令，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开门外提刀上马走一封，令七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二队兵藤牌手怎么手不到情，三队兵三壶茶茶盘响亮，四队兵四棱剑个剑放光明，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六队兵六银枪枪定红缨，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十队兵十面的埋伏，就是那个白布的威风。那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一声大小头，要你们听。我说大小头们，刀要是换了你们就排着队走，刀要是改了你们就捋捋而行，倘若是下山都烂了队，人家说可不能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一声令下入山道，哪一个大胆敢不听？有的是七零虎八九公竹节钢鞭剑，四棱刀枪剑几名又亮，连剑吹着拐子流星。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只见高山发来大兵，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催阵功，那么一阵阵呼噜噜呼噜噜的震耳鸣，两杆大旗分左右，呼啦呼啦地飘过的半悬空，临阵的头倒且紧又往后翘，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八个丫鬟开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噔的往外冲，马上边关坐着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光华闪闪耀眼，明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狐狸威往这个脑后边跳，左右飘摆直机灵，身披大叶黄金甲，彩凤团花赵家征袍绣得精，虎心宝镜日明月，泪家丝绦九股凝成，这个摸春宝带宽有四指，杀人的宝剑就在那个鞘内成。 面密密匝匝的上顶金顶，下身的中一本是英格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书走阵，冠冲锋，冲锋走阵，桃花马在他那双手托，追军命取电魂，追魂取命的秀容大道亮又明，只见他推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转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说道士少爷等你多一会，来来来见一个高的胜败输玉营，刘金鼎雷马青刀仔细看，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

管山东五湖兵子不言府高怀德他的本事东床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名楚字君宝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旗搭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秋刀拍不离弦坚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小子不是公来好的公文我的你是哪一个那么远了是高门的桂香公你乖徒弟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妇劲儿那么好听怒就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头辈爷爷刘明远儿辈爷爷刘汉忠三辈伯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翁的家前把陈称我这刘勤劳告命受过刘旺胆子疯打个刘龙打个刘虎刘金定九是母的命我们连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刘坤城但而言年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深高山站不倾城牙牙呸军宝问题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婚姻大事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壳而出看得清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使我能说吧你想分心思刘大姑娘忙遮影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一切小不听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周希文夜习武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五子兵法洗救了海兵布阵春书无意精通将军你请来快些

听，你得数过小奴隶而不公。小奴我还是山下那个衙里还，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唇舌白费功。我本是南唐去报号，打救北困宋英的兵，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下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定闻听您嘴笑叫了一声，二夫人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那个外面富豪女难哄，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点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赢下吧，你赢下吧，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就能成功。动了军宝小英雄，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只见他香着莲花乌云桥湾盘花的鸡打一条，星星雪染红花的声，那桂花又插透明又亮，牙柄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长又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宣丹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头内成，元宝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钗环耀眼明，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胳膊波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早安龙在他上身穿，石榴花红的女大佬用那梅花套就不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碗，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下身的中一盆是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西桥灯梅梅花穿成，紫金花的竹腿是蛇皮花的带，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它不响，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前走一步就听花扔地响，后退一步也想花扔，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的好奇，花扔还有好看又好听，嘿，好如同货郎的阵阵声。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意，刘金定闻听他应了亲的话，他那个心口窝里自问不